四惠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方向，国贸桥到农展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戴沐橙，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区抓到一名小偷，小偷身上有一本日记，大家一看呀、都惊诧。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聊。 过去有那个什么忏悔录，什么这个回忆录，都是一些重大错误什么这个人写的。 我想问你一下，你记日记吗？ 好人一般不都记日记 啊。你这个跟《邪不压正》里的那个台词有点像啊。姜文导演那个电影，他里边说了，说记日记吗？谁记日记啊？谁会把心里话往日记里写呀？什么人敞亮人不这么干？怎么说来的？ 哦，那我跟你说，我没看过。 你却跟他有雷同的想法， 说明这个电影是源于生活，而是源于我的生活。 你认为你不是好人？ 谁说？哎，你听反了吧？ 刚才你怎么说的？ 我说呀，这好人啊，一般的不一定都记日记。 哎，小周他刚才是这么说的吗？一般的不一定 都记日记。小周已经记不住我说过的话了。 我就觉得这话说的有点儿不伤重。 怎么叫伤重啊？ 什么叫好人不一定记日记啊？ 好人一般不一定都记日记。 那你刚才开始你说的是 好人不记日记， 对 呀、 你们把我这话缩减了。我说好人一般不一定都记日记。 你说的就是好人不记日记。那也不是好人。 好人 为什么不记日记啊？ 因为好人他没事，他写没得可写啊。 写一些伤春悲秋美好的那些事情。 谁你倒是跟林黛玉似的还伤春悲秋的、 不是，好人肯定心思比较细腻啊。有时候 正常人的生活没得可那么多可写的。 谁说的？每个人都有点点滴滴。你比如说今天他听见那奇闻怪事记了个日记， 你 对什么事表示愤慨记了个日记。 你写日记吗？ 我不写日记。 你也不是好人。 那你发朋友圈那些不能叫日记吗？ 那不叫日记啊，那绝不叫日记， 那叫游记， 那叫照片。 你那三言两语，你不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吗？就是仙人弄巧， 飞星传恨。小花，咱这关系还不太一样。 不是，就是老 我也没弄巧，你也没传恨， 跟我们那个好奇心啊，或者说猜你的小心思啊，这就相当于是记日记了。 这不能算，日记都是写一大堆文字。 你这是 小时候日记是有格式的，知道吗？ 必须写 天气，格式什么呀？ 星期几？ 哎，你这都会，你都不会吧？ 你 天气 呢？ 天气， 这 都得写上，然后写前面今天怎么样？ 你就没写过吗？ 写过，只是写的少。小学时候那要求不写不行的，不写扣分。后来大之后就事儿太多，就不写了。我觉得能记日记的人那少。 哎，你觉得记日记和发朋友圈照片的人的心态差在哪儿呢？ 差，日记是给自己看的，朋友圈给别人看的。 所以日记里面写的都是一些实话， 也是一些隐私的事儿，也许留给后辈儿孙们做一些经验宝典。 对， 比如说你故去了，留下了很多这个 债。 小花，我可没往这边说，知道吧？ 还可能写一些什么的心情故事，对吧？ 对， 经历，比如说小柱老去了。老去甚至已经逝去了。 一般都是逝去了。 他的子孙拿了他的日记一看， 哎呦 啊， 我们老祖先还干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50年前我的祖爷爷 说，50年前的祖爷爷。 我的祖爷爷50年前 啊，我祖爷爷50年前， 不是50年前的祖爷爷。 我祖爷爷50年前 说过相声，还抖过一回哏呢， 而且他还喜欢了一位听众。 哎呦，不该发生的故事 后边是点儿点儿点儿， 他们情相投意相合，互相馈赠礼物。我祖爷爷送了他一把扇子，他送给我祖爷爷一 个醒目， 这收徒弟了，后来他就变成我祖奶奶。 后来两个人还散了，但是祖爷爷对他是 念念不忘，耿耿于怀， 对，情深似海。 后来祖爷爷投江自杀， 但没死了，又被人家给打捞上来。 打捞都不是救来的， 哎，正好旁边一打捞队打那儿过。 后来我祖爷爷好死不如赖活着，活着吧， 活呀活，活一百多。 但是呢，一直到他99岁的时候，还写了这个女观众的一些往事。 这女观众的往事太多了，写到99岁都没写完。 这儿孙们一看，哦，原来他老人家就想起了《泰坦尼克号》，那个海洋之心。 祖爷不是死了吗？ 不是，这会儿就幻化成祖奶奶了。 哦，幻化了。 就那意思， 这词用得好，幻化。 那意思就是儿孙们不知道你另外的一段感情的故事。 幻化就是胡说了， 还如此情深似海，但情深不寿啊。 咱们找机会让后边儿孙翻翻小花的那本日记，好吧？ 刚才不是翻了吗？说我有好多财产。 哦， 还到俄罗斯 该翻王大磊的了。翻开头一篇，鱼香肉丝的做饭；第二篇，松鼠桂鱼的做饭。 哦，这本不是日记，这本是菜谱。 第三篇，鱼香桂鱼的做饭。 底下有你的吃的感受。 是。 好吃， 完了， 不好吃， 这不是感受，这是评价， 不够好吃。 这我，哎，我是把大众点评给聊了。 你真的没 完了，你给后边儿孙剩了好多好多的券，后边儿孙啊吃啊吃着你的券啊想着你， 嘿嘿，哎，这叫福泽子孙呢。 哎，你这个说对了，我们就应该做福泽子孙的那些老一辈的祖先。 对， 咱们千万不能学那个小偷。小区里抓到一名小偷，小偷身上有一本日记，然后呢，大家翻开一瞧，呵，警察叔叔乐了，我们还省得啊，亲自去找物证， 得把偷东西写一清单。 对，偷了什么？作案地点还画图，这儿到这儿，中间这儿上厕所， 连上厕所记录那么详细。 然后定神在这儿歇口气儿，怎么不能够平衡心态？先深呼一口气， 先呼出一口气， 先深吸一口气 啊， 慢慢的吐出，然后是 小偷练功呢，这是。 然后一个箭步蹭一下，窜上多高的墙？ 还是飞贼？ 电不灵腰怎么下去？ 跳下去呗。 怎么拿钱？拿多少？ 这是一本偷盗秘籍呀。 哎，他曾经写过，作案成功以后，视案值大小，采取不同的做法。如果案值大，谨记走为上策，快速逃离。隐蔽逃离，远处逃离，还要摒弃自己对自己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战略指导要求，也要改正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懒散作风，不好逸恶劳。现阶段将能偷盗能跑掉作为主要目标，考虑将钱拿到手，至于长远的安全问题交给以后解决。 这还是一个善于总结的贼， 绝对是 善于规划的贼。 警察一看，人赃俱获呀， 那就等于自己交代了。这个有时候 销赃是多么的重要。 你是哪头的？ 我就说这个人呢，有这点心思，早就学点本事，早就能够养家糊口了。 嗯， 你看这小偷字儿还写的挺漂亮的，用的成语什么， 还有什么摒弃， 哎对 啊，还有那些什么 草， 哎对，而且还有排比句，快速逃离，隐蔽逃离，远处逃离， 这是受过教育的呀。 这受教育喝那些墨水的干嘛去了？都用没用在正道上啊？王大雷，你作为后辈儿孙，你怎么想？ 我的祖先， 你当有宝宝里边，小柱，你的祖先的日记啊，你弄好了，你能拍出一第二部的《泰坦尼克号》。 小花，你那个要弄好了，你能 人赃俱获。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别给误机找理由，今天咱们到机场里听听这些误机的事儿。 哎呦，这机场可真大。 曹子刚， 怎么着，小盖？ 嘿，小梁，小梁， 啊！ 这次咱们出去计划可都是人曹子刚做的。 那当然，我这人细致。咱们转机的时间有5个小时。 嗯， 你看现在浙高30分钟。 嗯， 咱们还有4个小时，对吧？ 嗯， 这4个小时没事干，逛啊！ 说这机场啊，有好多的免税店，有好多好多牌子。但 但是我跟你说啊， 你跟我说什么说呀？ 嗯，你得理解我们。 什么事儿？ 我们是女生。 我理解不理解你没得事。 我们是女生，我们肯定要买那些化妆品啊什么的，你就别掀，我们到时候又不在你身边找不着什么的。 哦，那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得理解我。 怎么了？ 我是个男生，我难免买点我看上的那个使的用的吃的喝的 送给我们。 我到时候不在你们身边，你们得理解我。 你可以先发图片给我，我说要你就买。 为什么呀？我喜欢的。嘿、 啊、不是说给我呀。 不是给你、 啊、 是给我。 我一直以为你喜欢我呢。 你这个想法打今天开始就摒弃吧啊。 你用词还挺文言的，跟你开玩笑的。 哎呦 咱们就在这儿这么耗着吗？这你们俩是斗嘴，该买的不买，该逛的不逛、 哎、 一会儿时间到了，我看你们来得及来不及、 哎、 我嘱咐你一下，你第一次出国 那个护照啊可得带好了，那个签证啊可得弄明白了。 我嘱咐你一下，你这人呢没有时间观念，你可得看点表。 我嘱咐你一下啊，你可爱丢东西，别到时候护照啊什么的烂厕所里。 我还嘱咐一下你，你这人不认道，别一会儿忘了。 我再嘱咐点你，你钱不多。 我有卡呀。 你别买帽了。 哎，我嘱咐点你，你别挣的不多，到时候还不起。 我嘱咐一下你啊，你可能没见过什么东西，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买，买回去又发现没用。 哎，我嘱咐一下你，你的审美有问题，你也别瞎买，买的回头别人看着不好。 咱用哪互相嘱咐？ 我果然是个电灯泡啊！ 哎，等，别闹，别闹。 谁跟你们闹了？ 咱们这不是互相嘱咐的吗？ 咱们就是互相的挑衅。 哎呦，这三条路呢，咱们是怎么着？大 路 各走一边。你带我护照啊，到时候还打折呢，没准给你到时候免税啊，要么不给你免。贵死你！ 哎呦，他到这儿买东西还得给人跪着呢。 走，买。 走，买。 Hello， 有会中文的吗？ 先生你好，请问先生你想要些什么？ 啊、太好了，我就喜欢这会中，我就这我都看看。 什么？ 这我都看看。男士用的还真不错。 哎，你说这个面霜好不好用啊？哦、我在网上可查了，说这个特别保湿。 嗯，特好吃。 保湿。 哦。 哎，我建议你用那款。 哎，这些都是本地的特产吗？ 是的，先生啊，这是这个鱼呢，只有我们这个地方才有出产的、 哦，是吗？哎，我看看，嗯， 这个鱼啊，本来是这么大，因为我们做成这种肉干，所以一块这么大。 哦，味道怎么样？ 特别的鲜美。 嗯，你这么说我也没感触啊。 我没有什么私事。 哎呦，他们那不买你们，他们有我就看他们。 Hello， 哎，哎，你们这个表不错，我看看。 这款是我们新出的一款那个时尚的表 哦， 那个表你知道是谁代言的吗？ 谁呀、啊？ 不重要 ，这个人是什么明星？ 所有的一线国际明星都带过我们这个大品牌 的表。 放心吧，您。 哎呦，北京人的，哎，你别装了，你在这机场多少年了啊？哎，你想装的外人、哦？ 不是不是，我是跟他们其他人学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是北方来的吗？ 您把您累这俩句啊。 我不累。 你不累我累，你这么装累不累？就怕你这样的蒙自己人。 过来。 哎呦，又看见什么了？ 看这机油好看吗？飞往北京的8511次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所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马上到22号登机口上飞机。 这应该是咱们坐那航班要飞了吧？有个练摊儿的， 我听着呀、啊，这是谁车挡人道了？赶紧挪， 骂大街 不挪呀，就得嘿嘿， 把车毁了。 还说你挪不挪？ 你别动，一会儿刷指甲呢，别动。你看这好看吗？ 不行。 这色儿啊？ 不行。 这个在脚丫上好看。 那你摸我手上干嘛呀？ 这款酒啊，我还真是挺喜欢。哎，这个酒多少钱啊？便宜吧？ 这个酒啊？ 啊。 哦，这个先生，这个酒是我们 在、啊、你就是北京的。 这机场怎么这么多会中文不好好说的呀？ 飞往北京的旅客请注意，8158次航班的旅客请注意，您所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速到22号登机口上飞机。哈，你唬你！ 哎，要哈你唬你的。 他这个英文跟刚才翻译的不一样。 不一样。 你唬不噜的还唬？ 这广播员拌面呢是怎么着？黏了咕叽的这话。 说，咱们这是去的哪里了？这是哪个国家的播音翻译？ 不知道。 不好看， 你都画满了。 我想着好看来的， 看这个香味你喜欢吗？来，喜欢吗？ 不行。 哎呀，这个呢？ 不行。 哎，对了，哎，你们俩还在这逛呢？ 哟，苍子哥， 你买那么多东西， 赶紧看点 儿。你都买什么 了？飞机到了。哎呀，刚才那哼哼就是叫你们的。 3小时呢？ 你什么小时？你现在看看，还10分钟都不到了。 10分钟啊？ 啊， 等你口儿走了，5分钟就到。 谁说的？等你口儿在那边了。 不可能，你买什么了？ 哎呦，你还关心我买什么了？他哼哼，他好几回了。 你买什么了？ 你哼哼，赶紧走吧。 拿俩口子都什么呀？ 管得起吗？你信用卡透支也就2万。 哎呦，行了，我还能挣出来的。你那个呢？这还别空机了，飞机都飞了。 这我还没买呢，还得赔。 我第一回出国，我扣外国的。 乘坐飞往北京的哼哼8158次航班的曹子高， 怎么就喊我一人名字？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速到22号登机口上飞机。 哎呦，有哪儿人？我遇这机场的中国人。 再通知一遍。乘坐飞往北京的哼哼3158航班的曹子高， 怎么有3158了？你到底坐几路回家呀？ 8158，哼， 这是不乐意了，他把哼哥耗的了。 曹子高，请注意，请注意， 怎么不叫他男人们呀？ 赶紧到22号登机口上飞机，差一人的快。 我觉得我出门不用护照了。这就是国内的 广班已经骂外国街了，你们赶紧的。 曹子高，我要让你红领巾去， 这是要弄死我。 还欠吧您呢。 请问你们二位有没有误过飞机呢？小柱，我先说一下啊，迟到，在出租车上跟司机玩命。 我疯了， 我说跟您说快点快，您快点吧，求求您了，我这马上就联航啊，我这班误了，我那班还得误。人司机很淡定，您看你现在堵成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呀？ 您要早出来， 对呀、 啊，您要昨天出来呢， 这夜的飞机就误不了了吧？ 大磊呢？有一次，行李里边有这个金属类的东西，人家说呢要托运，结果一托运，再怎么包装乱七八糟的，时间就耽误了，结果误机。 实际上就是唱山东快说那鸳鸯版。 小柱有一次误机，为什么呢？因为啊，他在大厅等飞机起飞，实在闲极无聊玩手游，哎呀，戴着耳机听着里边嗡哇嗡打呀。等回过神儿一看，哎，身边没人了。原来呀，这么小的机场，大喇叭里虽然说翻来覆去叫他的名字，但是呢，他戴着耳机愣没听见。结果误机了。 迪奥花呢？ 没要过误机。 迪奥花呢？没坐头等舱，头一回坐头等舱，在机场里边的贵宾室，哎呦，人家沙发那软花喧腾的跟那发糕似的，在里边一待一宿一眯的，他就打算撂然一个盹儿，等他醒的时候啊， 飞机接我来了。 飞机都到了那边了，他就在候车室等啊。 我坐的到底是什么？你说。 船。 王大磊还怎么误过机呢？把这个航班看错了，日期看错了，时间看错了。当写8月1号的0点的时候， 就是8月1号零点，就是7月31号的24点。就是您可不能把8月1号的零点就想成了8月1号的24点，那是8月2号的零点。 那么如果飞机误机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您赶到机场的时候叫完，无法在飞机起飞之前办理好登机手续。那么第一，您可以尝试使用紧急柜台办理登机，或者申请头等舱通道安检。如果第一步无法赶上，那么您只能尝试改票或退票，改签可以通过原购票地或者是机场柜台进行更改，退票只能联系原购票点进行退票。要是注明了是特价机票，不改不退。因为自身原因误机之后啊，如果要求改成后续航班，那么后续航班有空余座位的情况下，航空公司会积极予以安排。但是因为机票折扣问题，旅客需要向航空公司补足机票差价和改签的手续费，个别航司还会收取误机费。如果您买的是联程机票误机，那么这个时候机票改签怎么收费呢？如果因为自身因素误了联程机票的第一程，也可以立刻联系航空公司，看是否能够进行后续航班的改签。如果因为天气等不可抗因素，或者航司自身原因造成第一趟飞机严重延误，无法接上下一班飞机，那么航司会免费帮您安排下一趟飞机飞行。飞机不等人，如果您想尽量避免误机情况发生，一定要提前到机场候机，提前到机场候机，提前到机场候机，请曹子高提前到机场候机。 还那俩人呢？ 请曹子高提前到机场候机。 那俩人？ 请曹子高提前到机场候机。 那俩人？

你看里边是有泡饭，是有炸鸡。 我不去啊。 你看那就扎吃。 不是，洗胃这事儿太痛苦了，我得说。 那就吃点泻药，出来你看看。 我看不出来了。 哎，这个。 我地小花是那样的人吗？ 对， 难说。 快递小哥告诉我们了，就确实是，他打那个饭铺出来的时候，炸鸡也有，泡饭也有。 我心想，人家给我送餐就带着。 送餐这一路不光是送您这一份啊， 嗯， 还有几份呢。 嗯， 等都送完了，到您这儿来的时候， 嗯， 他下了车，打开小柜门一看，哟， 怎么样？ 炸鸡飞了！ 啊、你说那炸鸡会飞了 啊？ 你拿我当三岁孩子？ 炸鸡带着他那泡饭不翼而飞， 炸鸡驮着泡饭走了， 也许是提了着， 可能当便当了吧？ 童话这就是，动画片看多了，炸鸡成精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本来就是。怎么没呢？ 他去写字楼给人送饭去了，把车呢停楼下了，结果就有那些没有良知的，不知道是什么 占便宜的那种人呗， 把这小柜门里边的您那份上面写着王大磊专用的。 我哪位送饭时候上面写这个？ 反正有你标志吧。 对， 没听说这有标志的饭盒就出来商标 上贴着这那什么地点的呀，然后这姓氏电话呀什么的。 对呀、啊， 王先生多少电话等等的。 我头一回， 而且丢的也不是你一人的，旁边胡同的那个也丢了。 对啊，这写着王大磊，那边还有个特啊，结果就丢了。 特 虚， 特虚， 我是挂号的。行，我就算信你们了吧。你说谁这么讨厌？ 这还真不是讨厌的事，这应该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 对， 怎么能够这样办事儿？ 对，让那歌教育他们，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哎呦，对，应该你唱，因为你唱的更难听一些，让他们良知上发现的更快更深一些。 而且用这个作为一种惩罚，等你拘起来以后，你在旁边就一直唱这个，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行，我这都算刑法了。 肯定给你倒是贵啊。 哎，你说这些人怎么想的？ 这便宜就是这句老话，有便宜不占是大的。 我就想王大磊这心肯定是拔凉拔凉的，这一辈子走到现在转眼就没这东西，你说有多少？小时候的自行车，小时候的烟花， 就放的花 滋 没 了。 我放的这是炮啊 还是屁呀、啊、 什么叫滋儿啪这么响啊？ 看上的那些衣服自己砰一碰穿不了， 我气儿吹的。 过去的那些青春岁月， 哎， 连青春是什么滋味都没琢磨出来呢。 对，已经中老年了。 我过得也太快了。 你观察你那些初恋们和他们的男朋友们啊， 竟懵懂了。 对， 还有你的初恋，都没了。 人家嫁人了。 还有那工资，还没咂摸出滋味呢， 还给人家了。 我挣的也太少了吧，连咂摸都不让咂摸。 还有你放在股市里的钱， 哎呦，别提了。你们非得把我说死。 就是说呀，这种行为的人能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 对， 带来也是耻辱，带来是自责。 对，吃完大饭的脖子后子下去，吃完大碗长野鹅呀。 对 对，你还要不要唱首歌了？弹起了我心爱的土琵琶。 嚯，我都要饭去了。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脚底嘉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王大磊 啊， 你不带这么欺负嘉宝的。 我怎么欺负他、 啊、欺负我 我怎么觉得他像杨白劳的感觉。 家宝人家昨天人家下多大决心说跟你一块睡、 哎、我后悔了， 我还没同意呢。 你这个呼噜声啊此起彼伏、 哎、 高高低低。 这个王大磊的这个鼾声啊可以说是啊惊天地泣鬼神啊、 嗯、 啊这个妇孺皆知， 人人必备、嗯、 早上起来朦朦胧胧迷迷瞪瞪的，人家宝就说了、他的呼噜声就像老式的双桶洗衣机。 不是， 我每次都觉得半夜有人洗衣服。 你等会儿，我觉得他好像没赶上老式双桶洗衣机吧。以他这么年轻的性格，他要能说出这句话来。 对，我也是听我爸爸告诉我的。 嚯、啊、你把你爸爸叫来听我呼噜去。不是，我这个打呼噜他也不怪我。 嗯， 你说这人好多东西他能控制，你比如说打嚏吧，忍忍，是吧？ 痒痒挠挠， 对， 打呼噜控制不了， 对，他怪我，怪我， 我让你怪他的， 我呀，怪我什么呀？我应该呀，就是刚打的时候 就打，就是刚开始就应该遏制一下你。 对， 不，你不行，该给吃得给吃，不能饿着我。睡得快， 这真是没办法。你说出个差，碰巧跟一个特别能打呼噜的人住一起， 哎呦， 住个宿舍，哎呀，下铺打呼噜直冲上铺， 哎，哎呦，冲第一波， 你也想让对方醒来。但是对方呢还挺瓷实， 他睡得太沉了， 哎，睡得很瓷实， 这是死环境了吧， 就是隔着两个房间都有可能听见。 嚯，有这么严峻吗？ 就好像那个有一个电视剧里演的，有个叫李云龙的 啊，是是是， 李云龙， 你不是亮剑吗？ 李团长 他打呼噜的时候就是手榴弹炸了，所有人都没反应，为什么呀？ 都扎死了。 你怎么能说咱们英雄呢？ 这个跟我说不说没关系，我就说这道理。手榴弹炸的还能有什么反应？ 就平时他呼噜太响了，大家都适应这个声音了。 哦， 哎，您这呼噜怎么样？也是手榴弹炸了以后？ 你听完之后你不知道吗？ 啊， 我忙得过来吗？ 哎，这底下有资料是怎么着？ 这个我都替大磊有点担心呐。 对， 这以后要是 喘不上气儿来， 这还好说，这还好说 啊，这还好说呢， 都快死了还好说呢。 这个大磊能忍，关键是万一 喘不上气儿怎么忍啊？ 那万一以后要是有个这个 三长两短的， 这个也能忍，这个也能忍， 三长两短还能忍的， 扛扛就过去。 那我就没什么不能忍的了， 扛扛过去。万一 三长两短扛扛过去了。 万一以后娶个媳妇儿回家，大磊就这么好吃好吃的这个， 哎，对，影响这个夫妻感情和夫妻生活。 这你听我说啊，这要是偶尔跟朋友出差住一屋，这事不好办，因为呢，一次半次他不适应。 嗯， 但是娶媳妇儿这事好办， 怎么呢？ 由于长期的这样，他就适应了。 哦， 你没听说过很多这个夫妻一开始说，哎呦，这男的打呼噜受不了，时间长了，哎呦，没这呼噜声我还睡不着。 这话说的对，就是 吧？ 王大磊呀，就长期就适应妻子了。 哎、他呼噜比我还响。 听说了吗？咱们胡同不有一个男子？ 你说事儿吧，这咱胡同的男子肯定不止一个。 这个男子与妻子出行，他们开车来的，开到重庆巫山那边，就觉得特别困，开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 压什么了？压呀呀呀， 就是开着吧，就觉得这个脑袋太沉，脑袋太沉。 哎呦， 眼睛黑。说不行，这么开下去也会出事儿了，咱们夫妻俩把车停吧。 就是像这个天仙配 啊， 他俩人把车停， 把车停啊。然后呢，就在高速的一个口的一个隧道里，在那儿有一个应急的停车岗，停在那儿，夫妻双方把车一放。 哎，这不合辙，这怎么多一个字？ 这得改一句 啊， 夫妻双双把车一放 啊，把车一放。 他们好比鸳鸯鸟， 嗯，比翼双飞在人间。对， 哎，就是这么个状态啊。 嗯， 俩人就歇息了。 哦，就睡着了， 不是睡这么半天话，俩人就躺着睡。 睡着睡着呢，这个男的就睡得就特别香，就打起鼾来。 开车累，正常。 对，开始响声。 嗯。 后来加了重音，后来又加了重音， 加低音炮了。 后来加了高音，高音喇叭。 好家伙！ 高一声，低一声。 哦。好。 打捞。 这男的动物园了。 女的就睡不着了。 嗯。 就把这男的推醒了。没你这样，我这睡一会儿，你瞧你这闹腾啊。 嗯。 我就想问一问题。这两口子以前睡觉，这女的不知道他打呼噜， 太累了，可能是。 哦，以前不打，今儿突然间打了。 也打，今天打的比以前的那个频率高，声响。 哦，那累嘛，正常。 哎呀，完了，这个妻子生气了，就，哼， 不睡了，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呢，男的觉得很惭愧，为了让妻子更好的休息呢，这个暖男呢就拿着这被子啊什么的，自己在隧道，就等于说离开车，在隧道打起地铺来。 哎呦，那说明他是有备而来啊！ 对，是有备而来， 拿着被，我直接到这儿打地铺啊。 车里吗？你这 车里有被啊？ 把枕头睡袋都拿好了，也兴许啊是、 出去玩的可能 旅行的， 对， 在隧道里边就。 但是他这个方法虽然是为了照顾妻子，很危险啊！ 啊，当然危险了， 这铺地铺里睡隧道里，啊，过了一个啊， 吐痰的是吧？ 过了一吐痰的，他就是倒霉催的， 就说过了一催痰的，整醉的身上，你说他还怎么睡？恶心把他恶心醒了。 关键是你要过来一辆大车，那大车兴许拉点什么东西，是不是？ 那还好办， 风尘仆仆的， 对方还有点责任 啊。 你过来119， 啊， 压了白压得了、啊、 哎呀，反正后来执法队员发现了，就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也说你这呼噜必须得治，你这是呼吸暂停症啊、得了罚款200吧。 呼吸暂停综合症 啊、嗯、你看这个另外一位执法 有患者 另外一个患者补充了一下你们俩都罚200吧。 啊，哎呦，这一宿这贵了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来街酒吧里。小宝，我问你个问题啊。 啊，你说。 假设你喜欢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你别说长得还真是挺漂亮的。 是啊， 还真是。 啊， 就说没有假事。 哎，画着非常漂亮的妆颜。 嗯， 跟你一块儿。 妆颜。这女孩要烧我是吧？ 就非常精致的妆。 啊 啊，跟你一块儿出去，你呢？层层的这个迷雾之下。 好嘛，压根儿没看着是怎么？ 层层的 迷雾， 对，层层迷雾之下，你也猜他长什么样呢？ 好， 你戴镜子看看，听我的。 那是我眼睛有毛病啊！ 你还猜？ 就真实的他长得是什么样的呢？ 真实的， 对呀， 没见， 还是没见过呀， 没见过本人就看照片。 这个女孩呢，因为她太会画了，看着像画的，但是又像无痕的。 哎呦！ 但是你仔细，她还是画的。那但是你稍一恍惚就觉得没画。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这女的怎么这么复杂呀、啊？ 戴着这个假睫毛， 嗯， 有色的隐形眼镜， 哎呦， 戴着有色隐形眼镜看人。 但是你猜测她应该很好看。 嗯，我这人也是多疑， 活 八九不离十的，差不了太多。 嗯，是个女的。 那么你现在就很想见见她的素颜，可是呢， 嗯， 很遗憾， 怎么呢？ 没什么机会，因为你们俩见面的时候都化妆呢， 哦， 对吧？嗯，你们俩 由于没结婚，又不能住在一块儿， 对 啊、哦，没有这个一个特好的一个时机去见 面。对对对、 嗯， 然后你提出请让我见见你的素颜，他就有点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你既然怀疑他现在的颜不是素的， 是、嗯哦、那是肉的， 对。 那么在这种左右为难、尴尬不已的时刻， 你突发奇想， 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你怎么才能够看到他的素颜？请问 啊，这是个问题，是吧？ 哎， 啊、哦，这问题太长了，这问题。刚才是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到这儿才是问号。 哎， 哦，我怎么办？那好办啊，你一是你采取一种善意的谎言，是不是？ 啊、 你得让他这个露出庐山真面目，那无非就是，是吧？在睡觉啊，不能睡觉。 你看看，刚说，你看， 我就说呀，他睡觉不得卸妆嘛，是不是？ 可你不在边上 啊，没你事儿啊。 他卸不卸妆，你看不着啊。 你们还没有走上婚姻的殿堂。 那这呀，那你得想，那得从这根源找起。他这妆是什么呢？它是化学药品，对不对？ 对。 哦、 哎，化学药品它是不是有色？ 对， 有啊， 有色，有色怎么样把这个色弄下去？ 拿橡皮擦。 橡皮擦，他也得让你擦呀。 酒精。 那都不太像话。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水， 对， 是不是？哪儿有水啊？ 哪儿都有自来水管子，厕所 那都不能让它顺其自然。 暖气有水，你这暖气捅漏了，呲的一身。 这方法呀、啊、都太费人力， 但是能造成是误会，你好办。 我觉得最合适的是不是？ 嗯， 游泳。 哦，带人家去游泳池。 游泳池。哎，你又是咱聊天的时候，你说走，哎，啪！ 但是他万一他就下水，水下有弄，他不上来呢， 他就淹死了。 你跟我说真话，我他就水上运动，他不下去倒有可能， 啊、 水下运动不上来， 不下 不是，他就身子下去，脑袋在上面飘着。 对， 我找一深水池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但你说不会游啊？ 不会游，找一泳圈。 小雨，你看脑袋在上面呀、啊，脑袋在。 你是那意思？他下水之后，你再一蹬他腿，走， 得，我这好， 太欠了这也。 我呀、啊，估计啊，这如果要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想跟他住了，咱就就此分别的。我怎么那么费劲？ 没有说你跟他住啊，刚才。 我说不跟他处了，这就拉倒吧，是不是？他老不让我 去。就实验这么一次，就出这么一点的， 就 不干 失败了，对不对？那张光101怎么办？ 你这意志力也太薄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太弱了呀。 我能力并不弱，我感觉这姑娘能力太弱了。 你带她从楼底下走，你雇一人从楼上往下洒水，噗， 哎， 一下。 那姑娘万一都让头发吸收了呢？这水 你帮她扑了啊！哎呦，你看都一身吧，你看 好，再一看脸上都熊猫了， 对呀，那你也看不出来呀。 对 呀，都花了，妆花了，你更看不出来。 满脸黑，满脸白， 把它洗干净了是吧？ 其实来说啊， 或者就是你这么着，你气他，气他气他给气哭了。完了，这妆也花了，对吧？ 啊、 你再拿个湿面巾纸往一糊噜， 好，面巾纸黑了。 面巾纸里面要弄点卸妆油，因为有的这个浓妆没有油是卸不掉，以油卸油。 哎呀， 再有办法就只能是给他灌醉了。 你要干嘛？ 灌醉之后帮他卸妆看看啊？还要干嘛？你想要干嘛？ 王老师都是这么着。 不是，我怕你们年纪轻轻的，都是一时这个啊，走上犯罪， 一时无忧了， 一时冲动走上犯罪的道路。 我不知道法律给他弄喝多了，擦个脸也算犯罪。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说让他喝醉了，这个姑娘 不是我要说让他喝醉了， 这姑娘怎么了？ 但这姑娘说我不喝酒呢。 你不喝酒，你想别安眠药下水里？ 王大雷，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现在为什么没媳妇儿、就你这些手段， 这都是电影里看的。 哪电影专看这电影吧？ 谍战片里就是这个、怎么给人药翻了吗？不就是 哦，在这个汽水里北冰洋里放点这个安眠药粉是吧？ 不能直接拿 安眠药的粉， 得拿针往里打，你知道吗？ 你看看 、不让人发现这瓶盖开开过， 这倒是一个主意。哎，是一个主意。怎么样，家宝？ 哎， 能用吗？ 你们说这主意啊，我一样也用不了。 那这女的如果说我就不喝，哎，不喝水是不很少的。这 多新鲜！ 王大爷真毒哎！ 再不行就是熏香了。 我的天哪！是奔着犯罪去。 我也警惕啊，胡同周边的这些女性朋友们，珍爱生命，远离王大来。这事儿你们应该也都了解吧？听说了吧？就是那外国有一男的跟新婚妻子海边游泳，新婚妻子那脸上的妆被海水冲了，男的一看。这是我首次看到妻子的素颜呐，这个我这个心里拔凉 拔 凉 的。 您这个是怎么弄的？ 啊，你说这是一个外国人，是外地人。 后来俩人就因为这事儿离婚了， 说明这男的太不细致了，都结婚了住一块儿了，还不知道媳妇长什么样。 哎，有点没心没肺。 要用我的方法早解决了。 哎，但是这个国家好像还真是这样， 没有熏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Once upon a time, a few mistakes ago, I was in your sights, you got me alon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you found me, I guess you didn't care, and I guess I liked that, and when I fell hard, you took a step back, pretends he doesn't know that he's the reason why you're drowning, you're drowning, you're drowning. Now I heard you moved on from whispers on the street. A new notch in your belt is all I'll ever be. And now I see, now I see, now I see.